你成我王，爱你和我们分裂，不和我合作了没有，爱像风随风，外面全部是你成我王。 شحال احكي في الصيفين